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9集。秦冉当着他的面，用右手写下一行字：闯进来。门卫用的这个词让林奇十分惊讶，这个年代还有人会闯进来？怎么闯进来的？究竟是谁？林奇不知道为什么心底有些不安，他放下筷子站起来，想要去外面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大厅的门就被人砰的一声一脚踢开，然后一群人鱼贯而入。这些人面容凶煞，一个个身上几乎都是喋血的气息，腰间还别着武器。靠近门边的一行佣人们一个个的都不由往后踉跄了好几步，恐慌地看着这群忽然进来的陌生人。这些人分成两排笔直地站着，从门口到大厅，而后从大门口的地方几道人影慢慢地走过来。打头的正是陆兆颖跟浅队，身后还跟着程木跟施立明两人，再往后还跟着似乎是来看热闹的江回。这一幕有些熟悉，林奇看着陆兆颖，脑海中电光火石，想起来去年陈淑兰病危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一幕。尤其是陆兆颖那张脸，林奇记得很清楚。 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 他放下筷子往前走了两步，脸上依旧挂着一如既往的温和的笑，目光在触到走在最后的江回时更加震惊。 江， 不用管我，我就跟过来随便看看的。 林奇张了张嘴，不敢怠慢这些人，开口就想要叫江回，只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江回打断了。他摆了摆手，然后挑眉看着陆兆颖。陆兆颖面色冷凝，完全不见之前的纨绔气息。他目光在整个饭桌上扫了一圈，然后定在了孟欣然身上。 带走。 他一句废话也没有说，直接偏了偏头。一群保镖直接上前抓住了不在状况内的孟欣然。饭桌上林奇、秦宇还有宁晴等人都十分震惊，一行人站起来，林奇面色巨变。 欣然犯了什么罪？你们这是违法。 孟家把孟欣然托付给林奇，林奇怎么可能让他就这样被人带走呢？陆兆颖完全没有理会林奇，这种级别的他都直接的略过。一行人直接把还不在状态的孟欣然带走。 刘队。 林奇看到跟在末梢的一个男人，这是他在这么多人中间唯一认识的人。刘队没有什么表情，他脚步稍稍顿了一下，看了林奇一眼，然后压低声音，语气漠然。 林总，我们抓孟小姐完全是合法，至于为什么，你如果还不想要林家偌大的基地没了的话，最好不要多问，也不要多管。 林奇追出去，只看到陆兆颖那一行人的车屁股，他眼冒金星，按了一下脑袋。孟欣然，这到底是惹到了谁啊？ 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秦宇也追出来。林奇摇头，拿出手机给孟家那边打了一个电话，眉宇间全然是躁郁。 我暂时不知道，先跟孟家那边说一下。 孟家把孟欣然托付在林家，此时却出了这种事，林奇怎么也不能隐瞒孟家。医院，秦冉要留院观察一天，明天下午才能出院。风楼城跟潘明月两人都在病房里，乔生跟林思然怕秦冉会胡思乱想，一直没走。陈管家怕这些人不知道轻重，还特地带了家庭医生在一边照料秦冉。 纵然是 VIP 病房，比一般病房要宽敞，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还是稍微有些挤。 左手。 风楼城没坐，只是翻了一下他的病历，然后又看了一眼他被打了石膏的左手，稍微安心了一点。 不幸中的大幸，安心养伤，其他事情不用着急。 风楼城垂下眉头，眼下眸底的戾气，敢针对秦冉的手，不管那是谁，他也会让对方牢底坐穿。乔生等人不知道风楼城在想什么，只是在听到风楼城的话时，不由相互看了一眼。秦冉伤到了左手，还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这连高考都不能参加了。潘明月依旧是短发，他等其他人说完了，思索了一下，才小声地开口： 你们能出去一下吗？我有些事情想要单独跟他说。 风楼城看到了秦冉的伤情，才稍微松了一口气，才有心情管其他事情。点点头，拿着手机出去给前队打电话。乔生等人也出去了。一行人刚出去，林思然带上了门，就看到林景轩从电梯口那边走来。 风叔叔。 林景轩跟风慈关系好，也见过风楼城几面。虽然知道秦冉跟风楼城认识，可此时在秦冉门口看到风楼城，他震惊之余又礼貌地开口。风楼城拿着手机看了林景轩一眼，略微点头，然后又想起了什么。 就你一个人？ 林景轩抿了抿唇，想起饭桌上宁晴的态度，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若是说秦宇的手受伤了，宁晴早就赶过来了吧。沉默着没说话，风楼城也猜到了，眸光挺讽刺的说道： 你来看冉冉吧，稍微等会儿，明月在里面跟他说话。 一下午林奇都没能跟京城孟家那边联系上，他找刘队打听孟欣然的消息也打听不到，整个云城表面上也几乎看不到半点风浪，林奇一直焦躁不安着。直到次日6月6日早上，他才接到了孟家那边的电话。孟父的声音很疲惫。 姐夫，孟家要完了。 林奇面上大变。 怎么可能？难道就因为欣然那件事？ 昨天刘队说完之后，林奇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，一直惴惴不安，晚上都没有睡好。 我不知道，听说他涉嫌一桩蓄意谋杀案，在云城得罪了一个大人物，孟氏一夜之间被查封。我在京城找了无数人，都不知道他究竟得罪了谁。如果知道，还可能有一线生机。 对方连面都没露，就直接把孟家暗死了。有关人员连一个姓氏都不敢透露，孟父不知道孟欣然究竟是得罪了谁。 蓄意谋杀？ 林奇瞬间就想到昨天秦冉出车祸的事情，加上陆兆颖、江回，这些都是秦冉认识的人。他脑子里抓住了一条线，直接站起来，语气很沉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知道他大概率得罪了谁。 林奇三言两语把秦冉的事情解释了几句。 张嫂，你去把夫人叫下来。 林奇跟孟父说完就挂断电话。张嫂上楼去叫宁晴，宁晴下楼的时候也刚好接到了孟父的电话。电话里孟父的声音带了一些和善跟讨好，这让宁晴觉得恍惚。实际上宁晴跟孟家的关系十分尴尬，不过因为秦宇的关系，孟家最近几个月跟宁晴等人也走得近了些。秦宇在京城几乎孤立无援，多是靠着沈家孟家的关系。以前宁晴连听孟家事情的资格都没有， 哪里会想到有这么一天，孟父跟孟家那些人会卑微地求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十分感慨地接完了电话，然后去楼上拿下来自己的包，看向林奇。 我们走。 这边，原本孟欣然以为自己会被盘问，或者会被严刑拷打，他都已经准备好了说辞。然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对方没有逼问，也没有严刑拷打，就把他关在了一间没有人的牢房。一下午一晚上，那些人也就从小铁窗递过来两次水，两碗饭。孟欣然手上没有手机，也没有手表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不知道有没有到高考的时间。一直沉稳的他终于开始沉不住气了，他开始疯狂地拍门叫喊，还扬言要告他们，喊到他嗓子都嘶哑了，才有一个人开门把他带到询问室。询问室内只有一张桌子，两张椅子，椅子是面对面放着的。孟欣然看到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的秦冉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他的目光在碰到秦冉那只左手的时候不由闪了闪，这是他被关了这么久唯一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。看来秦冉是真的不能参加高考了。这么费尽心机地针对我的左手，就为了不让我高考吗？秦冉右手转着笔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挑眉，依旧是又冷又酷的样。孟欣然没有说话，他镇定了一下，坐到秦冉对面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秦冉笑笑，他没再说话，只是当着他的面用右手拿起笔，在记笔录的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